暗？你做乜咁怕暗啊？ 錄緊， 你唔使理佢啫。你熱線翻嚟咯喎。 嗯，你系边个啊？ 司徒主传隔篱嗰个。 系啊，木诶、你系慕容台长。 肥六十磅嗰个司徒主传隔篱嗰个，慕容米雪。 肥咗六十磅嘅司徒主传隔篱嗰个，好得。阿、台长，咁、啊，今日系咪想我哋呢个系咪叫澳门街嘅战男频道啊？ 唔系，咁完全同嗰样嘢冇关系嘅嗱，即系我哋讲呢样嘢咧，其实就相当之高档次嘅，啊，就唔系话诶讲啲乜嘢 即係暗串我哋，我哋牛哥， 唔係 唔高檔次啊！ 佢高唔高檔次，我唔敢講啦。你問佢高唔高檔次，佢自己都唔敢話高檔次啦。真係咁，我哋講翻咧就係澳門嗰個成人文化啦。嗱，我哋講嗰啲其實就即係大家都即係應該好熟悉㗎啦。即係舉個例，譬如話日本嘅呢啲脱衣舞文化。 係 咁，我唔。澳門街其實有冇講過呢個題目㗎？ 俗稱貨蘇啊，咩啊？ 貨蘇啊，有冇講過？ 有嘅，喺澳門街第十一集嘅時候，喺香港嘅錄音室咧，我哋係提及過呢、這個沙圈嘅文化，記唔記得？跟住有講下呢個脱衣舞， 係係， 同埋有講過下咧嗰陣時我哋喺第十三集都有講過下咧，係當陣時佢係搞 promo 咧，就出一啲嘅脱衣舞嘅姐姐啦，就係、是、出去個碼頭嗰度咧派傳單，同埋著曬和服啦，有啲就即係著到好性感啦，咁啊著曬嗰啲。即係泡沫衫啦，咁其實都唔性感過泳裏嗰啲，泳裏嗰啲係最性感嘅，咁啊出嚟派嘢啦，因為當陣時佢係新葡京係搞一個即係直情係好似一個佢其實仲成功過今次嘅文化節，因為佢係日本嘅性文化表演 落監啊。咁嗰個咧，因為我哋當年咧，其實咧都係相當之轟動啦，起碼一樣嘢就小澤瑪利亞嚟過啦，咁以前亦都有好多過氣嘅 AV 嘅女星都嚟。 笑陰陰啊！ 我笑陰陰啊！你個年代啊，唔係我個年代啊。咁我哋講嘅時候咧，嗰、那個即係表演咧仲存在嘅，但到今日咧。就已經是明日黃花了，已經即係大家找不到這個場所了。 是。 所以第一樣嘢呢，即係可以講話呢，即係幾奇怪的呢，就係呢點解即係一個我自己覺得呢其實相當之好即係好睇嘅一個咁嘅表演呢，就喺澳門結果呢就係企唔住。 點解呢？ 我諗要問你先知，會唔會如果你講話嗰個票價又唔係太貴，四百幾蚊一場。 好，因為佢冇同啲廳合作咯。 哦、okay, 如果你同啲廳合作，好似當係啲 即係有折扣 飛啊嗰啲咧，即係你賭夠幾錢咧，就可以攞啲撈領馬糧走去換張飛嘅。咁、我相信效果會好好多。 哦 ，OK。咁呢樣嘢就、 其實你知唔知由頭先嘅成人展去到呢啲咧，暴露咗個咩問題啊？澳門冇一個咧一級嘅 marketing。如果要一個好似司徒文俊呢啲咁嘅 marketing 嘅專才咧、一切嘅困難都可以迎刃而解。咁、如果唔想揾司徒文俊，你可以揾我哋贊助商好天企業管理啊。咁入面咧亦都係有好多提供啲企業方案啊。咁啊 ，promotion 你哋好啊，賣廣告繼續 嚇。咁啊嗱呢個咧其實就幾可惜，因為如果你話純粹講個客路嚟講咧，我覺得絕對養得起呢個長有餘嘅。係啊。咁但係除咗呢個場之外咧，仲有其他嘅。咁名我哋講唔講得㗎？ 講開名啊。 係咯。嗱，舉個例啦，譬如 關唔關政治事先？ 唔關。 關唔關選舉事先？ 唔關唔關。 釣魚台咧？ 可能有關，因為牽涉到日本呢邊。 可以。 嗱，舉個例啦，譬如朱成而家仲有喎。 邊個朱成？ 朱成係一個即係呢個脱衣舞表演嘅地方。 哦，冇，好似冇咗啦。 冇咗啊嘛。咁另外花心公子咧，喺山上面嗰個嘅。即係東望洋酒店嗰度。你都唔知啊？ 我真係唔知。哇！亦都冇聽過佢有 promotion。 哦，冇係嘛？咁但係嗰個場係有 show 嘅。咁 即係類似大龍鳳酒樓咁樣，已經列入咗呢個世圍㗎啦。我諗呢啲。 其實好多大陸客去㗎。係。咁 係你知唔知咧？呢個大蕭山嘅 3D 玉蒲團咧，去到而家喺澳門仲上映緊㗎。 我唔知啊，3D 啊， 系3D，每張飛索價270蚊， 哇！ 跟住仲係日日係好多人睇嘅，我因為咧小弟我係個電影研究發燒友啦，我有 咁你又唔睇低俗喜劇？ 我想約嗰個人，佢約咗人睇啊嘛，咁我咪索性霸睇咯。咁跟住咧嗰個 3D 嘅 我想要打小花俾你啊， 係。 阿台長嗱，即係我想講咧，我已經連續咧幾集做節目咧，一路做咧，佢一路撳住我咧。黃米雪喺我手上面畫唔同嘅紋身，咁今日今日仲要畫完咗簽埋名，你覺得其實呢個係一個性格上嘅咩問題咧？ 冇問題。 上次我哋有嘉賓講心理學嘅，就話佢係想引起人嘅注意同埋越嚟越 多。唔係，你應該好欣賞呢個紋身嘅，應該就走去嗰個紋身鋪度吉起吉翻啲窿落去，要長期保留。 真係過分啊！喂，咁你講緊咧頭先嗰樣嘢啦，嗱，我哋不如引證嚟樣嘢，大富豪啊，澳門嘅大富豪啊，澳門嘅大富豪咧，其實以前都舉辦過啲你類似嘅嗰啲 course， 同埋咧記唔記得上年啊金沙都有一段時間咧 Playboy 級啊嘛，咁結果做唔住喎。 係啊。咁我諗口味嘅問題啦，嗱我就冇仔細研究，我就好純粹直覺覺得咧，就如果你話講到呢啲 show 本身咧，其實你幾難同日本嗰邊去 fight， 因為佢哋做嗰陣時係做一，即係你可以講話你就算放低個色情嘅眼光去睇啦，係一個好睇嘅 show 嚟， 係 即係唔好講樂家做得都唔係叫算好啦，但係喂起碼你同你走去其他地方睇，嗱舉個例頭先我哋講珠城嗰啲或者係。花生區公子俱樂部嗰啲啦，都係差好遠咯，即係哇！你睇落去，即係完全都唔同嗰個檔次啊！咁而家仲有一檔做得住嘅就係狐狸球場嗰度啦，都仲有喺度做嘅，即係 day in day out 啊！咁你見到好多大陸客去嘅，咁但係老實講嗰啲，其實咧佢睇完之後個效果係咩咧？就令到你呢、這個即係個人唔識情。你睇完之後真係真係唔好，以後你係唔係個人，特別係男人，你唔會再覺得即係好鍾意呢啲嘢。 即係我哋可以講一樣嘢咧，睇呢個色情嘅表演科數啦，或者係嗰啲脱衣舞咧，有一個問題啊，其實大部分男人都你睇嘅時候係唔會扯旗，你真係唔覺得係正，佢係覺得咧。 點解你會開始冇曬興趣恐怖嘅咧？ 一來咧就是、我年紀嘅問題啦，我而家我性能力開始唔得啦。 你本身唔得㗎嘛？ 係另外本身你廿年識我已經不舉啦，冇辦法。 我唔知啊，我身邊啲女伴話我聽你唔得咯。 我自從喺你過咗十五歲生日，我就不舉啦， 係啦， 去到摁跳樓。咁其中一個問題咧， 咩事啊？ 就係咧，嗰啲表演者咧係引唔起你個慾望嘅，同埋咧，你有冇聽過有人咧睇啲睇到嘔佢最緊要？你有冇聽過阿台長？ 嗱，即係我唔係同佢做宣傳，但係可以肯定一樣，即係如果你想令到自己對性抗拒咧，就睇啲 show 得。 冇錯，冇錯，真係好嘔心嘅。係 睇完之後你都唔係好想。 啲人話 你個女伴去咪得咯，雖然佢話你唔得咁樣。 啲人喺泰國睇嗰啲人妖 show， 反而話仲好睇啲喎。 係啊係啊，呢、這個即係可能嗰個心態唔同啦，因為。其實講呢度咧幾有趣嘅，因為即係譬如舉日本嗰個例子啦，你見到佢哋上個台咧係好 professional， 同埋係好敬業嘅， 係 你會睇到佢係好想做嗰樣嘢，好想做得好。但如果你睇其餘嗰啲咧，即係無論邊個國籍都好啦，我唔知而家即係大陸嗰啲都有冇做呢啲嘢啦。咁但係睇到咧，佢真係好 hea 嘅咯，真係好唔係好想做嗰樣嘢。 嗱，我同你講啊，咁啊好耐以前咧，咁啊我認識得一個人咧，咁你都認識嘅，佢啊即係行下古華，又做下踏馬啦，又做下 marketing 咁樣啦。咁佢嗰陣時咧就幫即係有啲人咧就搞一樣嘢，就係澳門一啲夜場咧，搞啲 promotion， 搞一啲嘅私人級啦。咁當時咧佢引進咗兩樣嘢咧，就啲老細話好受落喎，一樣咧就是日本個人體情，就揾一啲國內好後生，即係美貌美少女啦，咁就即係剃乾淨啲毛毛啊，跟住又真係咧呢個咩齋戒沐浴啦，跟住咧就鋪一啲食物上去啦，咁啊做一個人 食壽司， 未必係壽司嘅，咁啊主要都係可能係啲刺身咁啊，或者係嗰類型嘅嘢啦。 會唔會喺上面即係喺某個地方加啲華沙皮喺度？ 嗱，我直接同你講啊，咁因為呢個策劃呢個人咧，其實即係我同你都認識佢啦。咁我即係佢都同我哋講咗少少嘢啦。佢當時咧即係有啲其實喺日本係覺得變態到係好正常嘅嘢咧，大陸真係冇人見過嘅。例如就喺個少女嘅陰部嗰度咧，塞支香腸落去啦。跟住咧就利用佢嘅分泌嚟到去再食啦，即係直情咧係話俾人知嗱，即係同啲大陸佬講，唔係同啲大陸佬啊，唔好咁講，同我啲同胞講啦。嗱，分喺度呢個咧係一個器皿，佢係你可以當佢係一個出醬汁嘅東西，咁樣咧 一路去擺呢個酥嘅時候咧，一路食咧，隔離咧另外再揾條女，咁嗰條女咧就會係餵你食啦。咁另外咧就即係你可以咧係當中咧係做一個有啲過分啲行為啦。咁例如咧日本人好興嘅，就嗰個女仔咧人體性咧就個口咧就攞一個咧好似人哋嗰啲即係點講啊？你 SM 咧咪有個係叫嗰啲叫箍住個口嗰啲器具嘅，就喺上面咧就夾住佢，攞兩塊嘢，咁跟住兩塊木啦，開住個口咧，就喺入面可能擺一啲嘅醬油啊，或者擺一啲嘅小食啦，譬如話一啲青瓜棒或者點樣啦。咁通常咧有個不明文規矩咧，話原來食完最尾嗰個咧就可以拎起跟住同佢打茄輪嘅。咁佢嗰陣時又將呢啲嘅一啲色情片入面某時或者係一啲呢啲嘅嘢咧，就融入咗個夜場度咯，大受歡迎。食一圍要掛幾錢？ 幾錢？ 你估啊？60万。 60万。係。yen 啊？ 梗係唔係啦？講緊梗係香港多啦。 哦，人民 香港多，計港紙嘅，澳門嚟噶嘛？澳門嚟啊！咁又咁樣咯。咁另外就亦都當陣時咧，亦都係搞過好短暫嘅，就係咧呢個 cosplay 啊，即係咧例如咧將一間房啦，咁就將佢粉飾，就變成一個 office。哇！咁原來咧各位同胞，哇！真係好受落。係 嘛？ 係啊。咁啊，跟住即係佢完全係將一啲嘅呢啲嘅 idea 擺落去，因為當陣時咧。喺即係以前咧，喺呢個而家嘅銀河啦，對面有間酒店咧，就有個有個吧咧，就係做呢啲咁嘅事情嘅。咁佢亦都喺入面係兼職嘅形式咧，幫佢係做過下呢啲 marketing 嘅。咁當陣時咧，其實咧就個效果好啊，但去到後尾咧，就始終係心機錢啦，同埋咧就即係好醒嘅。啲表演者咧，佢知道咧你呢啲收得，佢就會嗌價嘅。係 啊。 咁結果後尾亦都係啦，啲人啲。同胞啦，玩得兩次三次，跟住你知啦，條橋一好嘅就俾人抄噶嘛。 東莞啊， 係啦，跟住嗱，所以嗰陣時咧，其實有啲夜場咧，咪會有啲咩又話扮春麗啊，扮啲乜嘢嘅。其實呢個概念咧，咪就係源自澳門呢位朋友嘅咯。 哦， 係啊，跟住後屘佢做完之後，咁有啲可能玩過嘅，跟住喂好玩喎，咪帶埋落去咯。 咁你頭先講嘅好啱嘅，舉個例，譬如話嗰啲 office 啊，扮 OL 啊，扮護士咁，你而家喺東莞都。即係成為主流啦，都一路都即係你會見到好容易揾到呢啲嘢啦。 但你一定要咧呢方面咧係有啲心得嘅，你一定咧係要應該 detail 嘅，你要做 detail， 同埋有啲大膽咪應該去大膽做。 你可以扮 Iron Man 啊 ！Iron Man 搞你計一流啊！喂，外國嗱外國咧真係有呢個鹹片嘅，係 Iron Man， 跟住咧係有鼻合衣啊，有雷神，跟住喺度搞嘢嘅，有嘅。你係套嘢叫 X-Men 唔係啊？嗱有 Batman 系列啊，係咪系列 Adventure 復仇者都有？ 咁犀利，咁樣佢會唔會話佢抄版權啊？定係其實係嗰個公司賣出嚟㗎？ 佢冇版權，但係美國嗰啲好接受得嘅。但係佢真係好 detail， 有曬主題曲啊，有曬咩都 Iron Man 成套書做出嚟。 你試下用迪士尼嗰啲公仔睇佢過唔過？ 即係唔係其實老鼠搞童話咁啊？咁呢樣嘢就即係有啲恐怖啦。咁唔係㗎，嗱你入面咧，其實有時啲同胞咧將個 idea 抄翻去咧，佢執行得唔夠仔細嘅。有樣嘢其實點解會做衰咧？例如嗰陣時咧，國內咧，因為有一段時間咪話嘅搞呢個人體性，跟住咪搞到 搞過啦， 啲公安又車又剩，跟住後屘咧就諗埋啲屎叫啊嘛，叫條女著泳衣啦，著絲襪啦，佢有著衫嘅喎，咁就第一已經失去咗意義啦，第二嘅咁你知國內嗰啲唔係國內啦，你即係有啲同胞啲大款咧，咁啊鹽嗰啲食物 唔夠精美， 唔夠精美啊嘛，咁我要另外擺啲嗰啲古靈精怪，擺野味啦，咁啊落去 擺野味啊！ 係好核突，咁所以其實你諗下，其實佢已經違背曬嘅，因為咧你唔明其實呢個精髓咧，人哋會抄你，但係佢唔知啊。點解要擺某啲譬如魚生奶嗰啲咧？就係嗰種食物再配埋嗰個女仔嘅汗，佢分泌嘅鹽分，咁樣食落肚先至有個帶咗嗰種鮮味啊。你唔係淨係用隻眼睇啊，你係識香味俱全嘅。明唔明啊？呢啲唔係行家係唔會知嘅。第二咧， 你係行家啊！ 我梗係行家。 除咗嗰個之外，仲有啲咩其實 我個朋友 啱噶？ 唔係，例如你 OL 嗰啲咧，咁啊好簡單啦。咁你唔係話淨係叫佢著低胸啲或者咩？你 OL 嗰啲梗係叫真胸啦，著咩底褲著咩胸圍啊？係咪先？梗係真胸，好嚴肅咁樣，跟住嚟到去做一啲，即係好似拍戲咁啊，好嚴肅去講個笑話。 換水 咁 係 嘛？ 唔係一樣嘢。嗱，阿米雪，我解釋俾你聽咧，即係譬如話我哋嗰次去睇嗰個日本個樂家嗰個表演咧，點解我哋話佢做得好精緻咧？佢有一場咧就係咁樣嘅，即係三個四個女性就扮演不同嘅角色，即係其中一個咧，我最記得就係佢穿住一套日韓嘅制服，就咩叫行李嘅。佢開場咧就空姐，佢入咗嚟， 咁佢一路除衫啦，除衫，到尾咧，佢著翻曬啲衫，翻翻佢原本個裝，呢個成個表演先完。所以你睇到咧，佢唔係好做啲即係好求其啊、好 hea 啊，做完就算嗰類。 即係想表達一個 貫徹。係，佢原本佢差唔多，佢想做到咩咧？就係佢成個表演有一個主題。係。同埋有少少戲劇嘅意味喺度， 捉到六條脱角。正如日本嘅 AV 好多時咧，點解會有主題曲啊？會叫啲女優唱埋歌啊？ 即係劇情嘅。 同埋咧好 detail 噶，即係例如日本有啲 AV 佢係譬如話佢係一個女特務啦，佢真係咧啲好考究嘅，無論啲衫啊、槍械啊、 即 係 佢除咗識得 show 之外，佢仲識打交嘅。 嗱，我認真同你講，我之前睇過一套咧女特務之檢控官中出幾多年法咯。中出幾多年法官係咪重點唔緊要？Main point就係咧，佢入面嘅槍戰啊，佢點樣佢真係有技巧喎、啊，即係佢啲剪接啊，同埋咧即係佢真係有抌本來做呢啲嘢，就唔同嘅。大陸嗰啲咪就係揾一個著住軍服嘅，跟住啊呢個係女特務，跟住隔離張床嚟㗎咯喎。係啊，呢唔係大陸啦，即係啲同胞啦。咁呢個咪就係個即係捉到六唔係捉到六唔識脱角咯。 咁簡單講啦，就係你做一樣嘢，唔好理嗰樣嘢係即係高唔高檔次都好。係。你都係用心去做， 冇錯， 呢個睇得出嘅，即係你做咩，你拍咩，你拍 A V 片也好，你做一個電器也好，你做一個手機也好，係嗰樣嘢，你係做一個想做 A 貨出嚟，定還是真係想做一件用即係個品質好好嘅嘢咧，係好快啲人係會睇得到嘅。呢、這個亦都係長期國內咧，即係大陸咧，佢做 A 貨個習性嘅問題嚟嘅。 阿台長啊！即係今日你上嚟咧，我想講一樣嘢。咁大家咧會好失望，冇諗過你會講啲咁唔正經嘅話題啦。另外咧，佢哋梗係要你好宏觀咁講下啲咩選舉啊，講下而家啲澳 門 經濟啊點樣？同埋最緊要，佢成日話我哋要講賭場啊嘛。所以今日咧，我哋要好正認真去講一啲賭場嘅嘢，好冇先？ 好啊。 咁啱啱我哋講到啦，賭場入面而家啲女係企喺出面噶嘛，咁我哋要探多啲。 唔係，我就問你，因為我都唔知嗱，即係譬如沙圈咁樣，就歷久不衰啦，係咪可能我哋今晚嚇，即係都 一六月之後，你哋過 去都睇下啦，係咪？ 咁但係翻去 夾交啦。咁問題就係、是，喂，究竟而家有冇一個政策咧？即係舉個例，譬如喺威尼斯人入面，我聽講前一排咧就個賭場入面有喎。咁但係而家仲有冇呢啲類似嘅情況咧？ 嗱，消防盡量正經嘅，從來係唔會叫雞，亦都唔會涉及呢方面嘅嘢嘅。所以咧，佢係冇乜資料，咁用有限知識同你講下啦。 你都聽人講嘅啫， 聽人講嘅啫嘛。咁啊，沙圈咧，咁又其實咧一直有個誤會嘅。佢唔係喺個賭場入面，唔會喺賭台或者附近嘅。嗱，會喺賭台或者喺國子機附近嘅，喺咩地方？賭船。賭船就會啦。點解啊？嗰條因為唔係嗰條女，我哋應該尊重一下啦。嗰位女性咧，可能會係兼任埋搭馬噶嘛。 你明白事？ 係兼任嗱，總之搭馬公關同埋性服務對象都係同一人咯。呢個就係以前嘅賭船會咁樣啦。 咁犀利嘅咩？ 係咯，因為我哋一位前輩叫蕭文俊，就喺賭船上面工作過啊嘛，所以咁咪清楚。 你揀出嚟㗎，唔 係 全部。 我咪就係嗰啲，我咪就係陪嗰啲女。咁跟住咧，如果而家嚟計咧，咁你話之前威尼斯人嗰啲咧，就係、是、喺國子機嗰度附近。啊，冇威尼斯都啦，係啦，咁就喺國子機附近就坐喺度。就即係因為有一坐有成啊，咁佢哋有時咧亦都係有咗兼職，即係我喺澳門街都講過啦。佢哋又會攞啲卡去壓壓積分， 呢個你 攞講。咁佢哋亦都係嗰啲工作者嚟嘅。咁佢哋咧就好多時咧，即係會喺度跟住見啲人行過啊嘛，就會走去聊啦。咁而呢、這個沙圈咧就係、是、傳統咧就係、是、好似小巴入線咁樣。 要俾呢個入線費。 係入線費，咁跟住咧佢就會 排隊啊。 跟住如果你可以試下安排你入去，咁跟住咧，唔係冇米書咧試過㗎啦，即係著到嗰日 OK 性感咧，跟住同我講啊，我唔知行入沙灘有冇人同我開價咧咁樣，咁我話冇，呢個世界冇戀同癖嘅 OK， 咁跟住咧，佢就直情係分開曬嘅，即係譬如咧係。分幾班嘅、上五晚咁樣，跟住咧 輪 shift 係啦，直情係一個有個體系喺度營運住㗎啦。咁嗰啲咧，我哋叫威尼斯人嗰啲就叫打遊擊，即係佢係自己嘅、就或者咁講啦，佢係遊擊就係佢有 agent 有馬夫大，但係咧佢就可能只不過係一個細數啦、幾個十個、五個、三條女、兩條女咁樣、就唔同埋一個集團式，可能我已經今日有200個女女翻工啦。好，咁跟住咧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原始在邊度咧？就係、是、呢、這個新都天地啊、開張嘅時候咧，咁因為咧佢要 即係要 grand 啦，咁就話係唔可以咧， 唔可以有呢啲咁嘅嘢， 係啊咁嘅嘢嘅，咁所以咧，結果咧啲女咧就喺出面咧嗰啲名店街啊咩嗰啲咧，就行過佢就有個新嘅文化啦，攝一紙仔俾你，我叫小乔啊，你打給我啦， 好似話你有攝過添喎， 我經常被攞，我都唔明點解我一把年紀個樣又衰又肥又揸住拐杖，都仲要攝俾我，佢應該睇人都係唔得噶啦，不過上到去咧啲老嘢，求其嗌兩聲招呼然後錢收啦咁樣，咁我通常我都。 豪客啊嘛！ 我係機嘅咁樣咧， 跟住佢咪派一個啱你。 我同你講喎，鴨都有一叫喎。我講真喎。 所以咪話佢派個啱你 feel 俾你咯。 佢就係源自於呢個攝紙仔文化，就啱啱所講咧，就係新都天地嘅。咁而威尼斯人咧，上年 點解？文化㗎，你以前咧讀小學嗰陣有冇試過全紙仔啊？佢哋嗰度 好靚女啊，咁啊，得，唉，跟住咧，我咪咁樣就係做節目，真係好開心啊！ 好開心，好聽，好聽咁。 好可愛啊 ，B B 啊！誒， 做乜啫？你中唔中意小花？我幫你設計咗另外一個花紋喺另外隻手啊！ 你夠膽話嗌人名落去啊？ 畫 啊， 睇。而家即刻 search， 係啊！即刻上網睇睇完畫只 Iron Man。 好，我到時唔係畫 係紋。Iron Man 有1、2、3、4、5、6、7、8代，你畫齊落去同我。 你中意邊 只 啊？ 隻隻都中意，你同我畫齊，成個身都畫曬 Iron Man， 畫個1:1心口燈喺我心口度，畫埋啊！ 我幫你著套泳衣啊畫。就 穿 上身 上妝夠啦，呢個好正經節目嚟㗎，哇！你講到邊啊？ 嗱，講到即係呢個鴨嘅問題。 係，同埋咧，威尼斯都點解而家企出面咧？因為之前咧出現過有單問題啊，啲女跳灰。 哦，你講呢個亦都 係啊，咁變咗 好大單嘢啦。 係啊，咁所以嗰陣時就即係一樣嘢咯，就即係一竹竿打一船人咯，就唔俾佢揾食咯。咁但係其實咧呢樣嘢咧係江湖傳聞啦。是有默契的啲高層，因為他知道咧，佢接受一個地方就係、是、 喺即係一個賭業興旺的地方咧，如果冇呢個成人的文化咧，其實咧就即係、就是、令到嗰、那個賭業咧唔能夠有更高的光芒，係咪嚇？咁、所以呢個其實即係相輔相成嘅。 係啊，即、就、係、是、你黃賭毒啊嘛，你 冇毒冇毒，千祈唔好 我痛到講錯嘢。阿台長，你話俾人知頭先司徒文俊發生咩事？ 頭先司徒文俊咧就俾人強姦， 唔係 好快好快， 係俾人捉住咬一啖，即係呢個行為係屋企嘅鼠點會做嘅？我真係諗唔明，人類都會有呢個行為，捉住咬一啖咁，係啊，台長咬我，係台長咬 我咬到我點講嘢傻？ 啱啱突然間有個 dead air 嘅時間，台長咬咗你一啖。 即係明白咧，呢、這個賭場咧一定係黃賭並存咧，先至有聲有色啊！即係聲色犬馬啊嘛，嘛聲色犬馬啊嘛。咁所以咧，以前咧就係 O K 嘅，但係咧去到後屘就係中國人嘅社會咧就係欠乏一樣嘢就係自律啊。咁去到你呃客啊，甚至乎嗰陣時其實誒試過即係 偷嘢啦，我聽講 偷嘢經常啦、啊。老實講，即係呢度講呢度散啦。澳門係最多咩？梗係靚錶啦。仲多過香港，你唔覺咩？即係老實講，嗰啲咩 PP 啊、哥斯丹頓啊、咩路啊、任何啊嘅靚錶、靚火機啊，呢啲嘢老實講，點會有咁多嘅二手貨啫？係咪真係日都有咁多人攞錶去當先？係咪我講真係咪先？咁係啊，真係有好多人攞錶去當啊，全部咪就係嗰啲工作者咯。佢哋攞好多錶去當嘅喎。咁甚至乎你可能你話喂，司徒文俊。你憑咩咁講呢？憑我有朋友開當鋪。咁老實講，呢啲妓女，唔係妓女啦，呢啲工作者啦，拎去嘅嘢有好多個，錶、電話啦。如果唔係，你點會咁嘅二手 iPhone 啫？係啊，即係其實好多時咧，當鋪咧，佢入面所出售嘅嘢，咪就係呢個 落。咦？咁原來係買得過嘅喎，我諗緊係咪佢跌咗廁所先會賣嘅二手 iPhone 添？ 唔係，好多都唔係，甚至乎咧，以前我識得有啲即係有啲客啦，佢哋落嚟澳門玩完咧，係專登去當鋪度去睇表啊，因為其實有好多表係好抵買，即係可能佢係即係好新嘅，咁可能冇合啫，但係係真係堅嘅。同埋咧嗱，澳門去到而家咧有樣嘢嚇，澳門一個咩地方咧，容許你有不法嘅嘢，但係大家咧係道有道，咁就譬如你話無論係表啦，以至你買支雪茄咧，都冇乜假嘢。即係理論上都冇乜嘅，咁甚至乎我講咁耐啦，我買金銀幣啦，我喺香港當然又買咗假嘢啦。外國多啦，越南最多啦， 澳門一個假嘅都未買過， 嗯， 全部都是真的，因為原先個心態啊，澳門細啊， 嗯， 我過完你一棟之後，你找得翻我啊嘛， 隨時係街坊嚟噶嘛， 係啊，街坊嚟噶嘛，咁所以呢個文化其實幾好嘅，咁就另外啦，嗱，而家嚟計咧，有種新嘅趨勢咧， 嗯， 就其實是源自係國內嗰個經濟嘅， 嗯， 就而家國內個經濟因為起飛，咁啲好多國內女仔好多有講過啦，佢喺譬如話喺翻珠海啦。佢揾嘅錢咧，其實可能多過澳門咯， 嗯， 因為澳門揾嘅係澳門幣啊嘛，或者港幣啊，咁， 嗯， 你對比翻你都係葡紙或同埋港紙，咁你對比翻國內咧，你唔係人民幣，咁同埋咧，始終咧可能你喺國內咧，你可能2000蚊到，你租到個單位住，但係咧澳門咧，其實譬如你話公司又好或者自己租咧，呢啲皮費高喎，咁變相而家咧好。即係嗰個文化咧，又唔係文化應該咁講啦。呢，這個夜場嘅趨勢咧就咁樣，兩種極端。如果係一係就照顧高端客，就係，是，咧，譬如我講緊啦，好似 極高端，即係極 海船門嘅九號娛樂場啦 ，Cup Line 啦，咁，就晚晚咧，你見到嘅，哇！原來呢個場嘅廳主嗰個大哥，呢，個上市主席，嗰，個銀行個 banker 咁，樣呢啲分佬咁樣，咁，入面咧就係啲全即係最靚嘅女仔啦，全澳門最靚女仔啦。咁，第二種咧就係，是，比較高端嘅都係可能沙圈啦，咁，沙圈咧啲人咪話低檔，其實真係唔低檔嘅。你睇下其實就唔會太衰嘅，咁就亦都係我懷疑咧係入面有個默契喺度嘅，就係呢樣嘢係好似一個即係一個傳統咁樣啦，你見到嘅真係㗎，就算隔離可能有啲其他嘅場咧，啲女女嘅質素冇沙圈咁高，係佢你諗下，其實嗰度係一個舊葡京，佢已經係一個舊化咗地方啦，照理論上個經濟價值冇新嘅。 不過你可以咁講啦，其實頭先你講話絕對正確嘅，你唔好講話沙圈。澳門嘅夜場嘅服務嘅質素咧，近年係急降，即係無論人或者個態度方面啦。咁呢個其實有簡單解釋嘅，就因為你周邊嘅譬如話大陸嘅上海，或者其他城市，佢出得起錢。 冇錯， 佢亦都唔需要落嚟，係咪？ 冇錯， 咁辛苦。因為我哋譬如舉個例啦，如果你去得十年前，可能佢哋一個要落嚟澳門，可能隨時翻幾萬蚊人民幣。咁而家已經唔需要做呢樣嘢啦。 而家好似最新嘅價錢都係20000蚊內搞掂。 係咯，係咯，咁所以嗰，那個即係，就是，可以講話咧，即係同國內嗰個強車極似嘅情況咧，即係喺上海類似嘅情況，上海類似嘅城市已經超越咗㗎啦。所以佢就吸引到即係，就是，高質素嘅女性喺嗰邊咯，咁澳門相對嚟講都係慢慢都係走到中檔嘅。 所以嗰陣時其實咧，點解即係我哋嗰個朋友咧會幫一啲夜場去諗啲promo咧？ 就因為生意唔好， 生意唔好，咁咧就諗不如我哋試下賺一啲高端客嘅錢，專攻一啲咁嘅市場。所以咧就去即係亦都係背後揾一啲嘅人去合作咯，咁，就去推介一啲高端客。咁，但係呢樣嘢咧都係唔長久啊，因為你要維繫住個質素咧，澳門有一個問題就係，你所講啦，嗰，那個人力資源嘅問題， 係啊， 因為 走啦， 哦，好，你可以做佢咁，跟住咧，而家係好多嘅女仔咧，即係都係國內咧，佢唔落嚟，除非佢係確保係喺啲好高端嘅場所度翻工。咁而家澳門咧，你話要揾啲低即係叫做下價少少啦，基本上冇噶。咁，除非咧，第二種咧就係，我哋講譬如話去桑拿咯。咁或者係即係講緊係嗰啲買套票嗰啲啦，咁，但係咧買套票嗰啲咧，而家嗰個質素咧，其實都倒翻轉啦。我即係我聽啲成日去玩嘅朋友講咧，可能留翻去香港玩咧， 係啊， 會好玩過澳門啦。 或者唔使講話香港啦，咁你即係搭火車咁，可能過咗個邊境 嘅。同埋你覺唔覺而家澳門咧，好似少咗好多俄羅斯妹啊，少咗好多白人啊？你覺唔覺點解？ 點解？ 因為咧呢啲去曬中國。 係啦，係啊。 係啊。 啊，即係無論啊，甚至我因為我。即係若干年前，我翻嚟大陸去到湖南省都見到嘅，咁嗰啲係對佢嚟講非常之內陸噶嘛。咁但係要揾錢辦法，特別係揾人民幣嚇。 我據聞咧嗰陣時江湖傳聞啦，上年聽，有質素嘅嚟自美國嘅白人，冇紋身啦，身體健康啦，樣貌身形 OK 啦，唔會話有啦，唔會話有性啦，樣子 OK 的話，最高喺國內可以叫價。一個月是10000蚊美金，但是呢個價錢在澳門是揾不到的， 因為消費不起 嘅。講緊都不是話很遠的事嘅，真係上年啫嘛。 咁啊，大家會質疑啦，點解我哋講呢啲㗎？即係喺你眼聽眾耳入邊覺得是很低檔次的嘢咧？其實我諗諗呢個反映一個經濟嘅， 冇錯。 係嘛？即係你澳門嗰個經濟嘅角色，我諗喺呢一兩年開始其實有少少改變咗。 係， 因為原本最初諗嗰樣嘢做話，喺土場嘅基礎上面再發展呢樣嘢咧， 係， 我睇嚟係開始見到有少少問題。 冇錯。咁啊嗱，不如咁啊，嗱，我哋呢節咧時間差唔多啦，我哋抽少少時間，下一節咧，我哋就真係咧，我哋講一講你睇下嚟緊你嘅睇法，即係你即係一個傳媒人啦，同埋即係你都好多時接觸嗰啲關於經濟嘅嘢啊，咁你睇下你覺得澳門嚟緊嗰個經濟會唔會有啲變動？ 好， 我哋下節翻嚟。 拜 拜拜拜。